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佩芬。 咱们最近关注到是南京的市长换季了哈，正好在当天的南京的一份报章是以一条天气的新闻说南京换季，这也是影射着南京官场的一个重大的震动哈。这个南京的前市长、市委副书记季建业是在被传闻说要落马了将近有半年之后呢，终于是以这个自己的这个行动证实了这一传闻。在10月16号，南京市市长季建业被中纪委带走，当天呢就被带往了北京。而我们现在看到南京市人大的这一个最新的消息是，批准了季建业辞去南京市市长的这么一个请求。 没错。 所以在季建业下马之后呢，那么为什么他会落马呢？这个民间自然有很多的传闻啊，他现在仍然处于被双规的阶段，所以没有任何这个官方的具体的通报，只是说他涉嫌这个违纪。那民间当然有非常多的声音，那其中有一个就是指到他跟江苏之前的这个著名的上市公司金螳螂的这个问题有关。那金螳螂在季建业主政扬州的时候就频频获得政府的工程项目，那在他到了南京上任之后呢，金螳螂也随即的获得了南京不少的这个基建项目。而大家熟悉这个中国的这种基建就会知道，在基建的过程当中，因为这个工程的价值通常非常的大，然后这当中恐怕不透明的地方也有非常多，所以说呢往往是滋生腐败的这么一个温床。那金螳螂之前爆出了一些这个丑闻，比如说公司实际的控制人董事长朱新良因个人原因正在配合检察机关协助调查，而朱新良呢与季建业是过从甚密，因此这个普遍啊外界揣测季建业的落马和金螳螂是有关系的。 是，你看他的名字哈，季建业 跟南京就是 也是暗藏玄机 啊。 有人说他是毁于基建，也是成于基建，这个名字里面估计就预示着他的最终的命运。 然后名字叫建业，所以说就试图终止在南京。 哎，倒是你看他的这个传闻哈，其实呢有人就评价说这是等待了一场几年的双规终于证实。 是， 你看现在中国政坛上就是真的是非常有像他这样的市长在任期间呢长期被流传双规了。我记得我当时第一次听到季建业这个名字呢，是港媒的一份报道，是今年5月份。五月份呢是《明报》，他就说到季建业呢，他在南京当市长4年来，几乎从来不去市政府的办公室。在哪儿办公呢？在豪华的这个宾馆里面，豪华的套房。这是第一次负面报道，建筑报端。当然，你按照中国这个媒体舆论的逻辑，官方马上说这完全是谣言，大家不要相信。可是呢，在港媒当中呢，他除了说他的这个不去政府办公，对待下属呢非常的粗暴，经常直接文件就往你头上扔的那种，他看得不爽，就对下属呢是完全不给面子，而且还一一隶属他的多位的情人。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就开始传言他这个双规了。但是呢，多次就刚才我们说到的目前的一个规律就是没有的，与事实严重不符。可是我们现在看那个报道就说，原来在10月17号，我们看到早晨7点多的时候，中央纪委监察部官方网站发布消息之前，已经有过长达半年时间的调查， 就已经在调查了。 是的。 好，所以之前的这个风闻恐怕都多少是有事实的这个成分， 无风不起浪。 这个季建业哈，他这个贪腐现在具体的细节还没有有一个官方的确认，但是季建业之前他的出名呢是出在南京的砍树的这件事情上，恐怕大家都有所听闻，甚至还是惊动了这个海峡对岸哈，要国台办出来处理一下。当年这个2011年的时候，南京 时任市长的这个季建业要去砍这个南京，因为要修一条地铁线，所以要把很多的梧桐树去移树。当然他的说法是移树，但是这个事实上南京之前曾经移过树，移树的结果就是大部分的树就移死了，移死了。那这个南京的市民就发起了一个保树的运动，很多市民甚至是在这个树上面绑上了绿丝带哈，这个是一个美国像这个黄丝带的这么一个传统哈。砍南京的树激起了南京市民非常大的愤慨，甚至有这个民众开始出来散步啊抗议。在海峡的对面，时任这个国民党立委的邱毅啊，邱毅甚至是发起一个提案，要求这个保卫南京的梧桐树。 对， 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这个毕竟是这个国都的旧都的这个树还是有很大的历史意义的。 是，其实两岸人民一条心了，对，我想对。可是其实看到这个过程，就是其实季建业这个名字，就也真的是，就是当他被双规这个新闻跳出来，你才真的去了解一下他的一个背景。刚樊树讲了一些背景资料呢，我在这样做看一些资料的时候，也讲到，其实他的这些传闻倒也不是说突然间，或者是说，而是一路以来，就可能过去都已经在他的什么这些简介、维基百科什么上面都已经有的，但他确实非常特别，就挂在那里。但是从来都没有怎么样。那当然现在 生活在传说中的男人， 刚刚讲到这个建业跟南京这么有渊源嘛，可是我觉得可能父母亲从小就给他这个名字，他可能也怀抱了一个建业建成大业的梦想，所以他很想在这里去达到 他是江苏人， 对，他的一个梦想建成可能，但是他的一个过程中可能就刚刚讲到包括拆树的这个东西，就一个粗暴，我觉得从台湾的一个角度来看呢，我觉得现在的一个进程好像当初，你就现在台湾很少会因为这些东西，可能之前文宁苑在拆房子有一些争议， 拆房， 可是我觉得已经走到一个就是你知道什么东西是该保留，什么东西是该去做一个去尊重大多数市民，去听听大家的意见的一个进程。可是你说过去没有，也曾经有，可能在经济发展那个时间要拆就拆，可是你就像说那个捷运，就有一条新北的捷运， 就地铁， 它会对地铁就。地铁它会经过一个乐生疗养院，之前我记得三 D 在讲这些古迹也保育，它就是一个麻风病人的一个有一个历史性意义在， 是， 可是后来卡在那里，如果你要转个弯，可能这条捷运线你必须要玩 很多 年，要再多了多少几百亿，可是问题是坐下来你发现很多的民众觉得这个价值是在，市政府愿意去，而且他觉得可能评估之下是有的，所以他愿意，可是在南京这个感觉上，就是季建业做事的风格 啊， 对，我觉得是过于粗暴， 非常粗暴， 或许他很想建业，对，但是他最大的争议就刚刚包括他的一个官商之间的这个，就是他不止建设，还去帮私人公司好像建了设， 对， 那还有就是在这些处理的东西实在太过粗暴，还有一个程序他不太遵守程序，做了再说，做了再来补，所以我觉得， 但说实话，你像这个刚刚佩芬讲到的，除了这个贪腐这一块哈，恐怕你这个是触犯红线的之外，另外你说你有的官员行事粗暴，你从另外一个方面，很多人觉得这个人有魄力，这个人有魄力，这个人这个行事果断，说他这个就是马上能够做执行力强，这个你反面马上可以这样说过来。你说有的这个城建的一些争议，在中国这样的城建的市长不是仅仅只有季建业这么一位啊，这个在民间恐怕对于砍树这样的这个看法也有不同的意见，所以说季建业，我们今天来看这一位落马的这个前南京市市长的这个轨迹哈，除了这个贪腐的问题之外，他身上跟中国的城市变迁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关系。南京我之前去过几次，我其实对南京一直有很好的印象，因为毕竟是一个六朝古都哈，有一个历史名城在里面，但是南京你会发现它这个基建有的时候我很难去以一个专业的角度评价，但是我觉得跟他这个古都的形象有一点不符，非常的突兀。比如说我走到这个南京的新街口，新街口本来是这个国民政府定都南京的时候规划的，按照巴黎的这个香榭丽舍大道的这种广场来做的，新街口的边上是这个中央银行的这个旧址，中央银行本来是在民国的时期的话算是全中国来说最宏伟的公共建筑，但是呢现在在新街口边上起了一个超高的大概300-400米的这个超高的摩天大楼，所以当我的南京的朋友跟我说，哇，你说这个当年这个中央银行好是这个何等宏伟的建筑，我说哇，这个楼看着这么小这么小，他说那是因为今天南京已经全部就是这个古城的这个规划已经全部打破了，你全部都是摩天大楼就拔地而 起，包括去南京大学这个校园里面看，哎，这个校园的设计非常的漂亮，就以这个民国时期中央大学的这个旧址，但是它的这个环境啊哈，周边已经完全被这种 高楼大厦 全部包围了，所以说东一块儿西一块儿，你会觉得南京仍然有这种什么六朝金粉的这种气味，但是呢已经不一样了。包括这个树，当时我去的时候树还正在争议，但是我的很多朋友一谈起这个树就觉得特别的兴奋，他说啊，这个树在这里边已经是快100年了哈，100年，你们说现在把这个树要通通的移走，哇，这个感觉砍树这件事情让南京人特别特别的不能够接受。 所以你是看中国的官场啊，就一个城市它会转变成什么样的面貌，它几乎可以说是完全跟你的最高的一个主政者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思路。 是， 当然你看季建业这次倒台，有人说哈是有一种墙倒众人推的感觉，就你现在看几乎全部都是负面的， 是， 但是你看 他，你可能他在任的时候说他这个人果断有能力， 你看他的有一些发展模式，就比如说他在扬州，现在有人给他总结嘛，说他这个大拆大迁的这个大拆大建的城市的思路呢，其实最开始是为他赢得盛誉的， 没错，他在扬州的这个大规模的城市改造，我们先来看好评。 扬州真的是有现在是匿名的，我看南方周末一个报道，就一个也是领导，他就讲他在扬州大部分人都得承认，季建业呢是解放60多年来对扬州贡献最大的领导，而且这个人他确实非常的勤奋，他刚来扬州不久就大街小巷的满处去跑，没几天他把扬州大大小小的街巷里全部给摸清楚了，说哪哪就知道，而且这个人呢是挺有魄力的，人也非常勤奋，精力很旺盛，就说干就干，但是呢就不容许你给他又讨价还价的余地，就基本上他一个人说了算，所以你从程序上来看他几乎是越过了我们所说的这种什么要听这个咨询呢，听大家的一个意见进行评议，民主的一个决策过程，但是造成非常高的效率。效率之后是什么？你看扬州他在离开的时候，很多的企业家就感叹说，之前的扬州没法看，仅仅是过了一年，2002年的时候，当时是有一个世界华商大会， 对， 大家就感叹这个变得非常非常快。2009年， 扬州还被评为一个联合国最佳人居， 没错，他离开的时候就非常得意。你看他扬州得了什么？国家卫生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中国人居环境奖，还有一个联合国的人居奖。他这个人也挺会做公关的，就比如说写写稿子啊，包括他在南京一说什么一进中山门就是南京人，一开始的时候南京对他印象非常好，包括他在扬州最后告别他写了这几句话，他说我在扬州这8年是我人生中经历最旺盛经验最丰富的一段时光， 是 我把黄金年华奉献给了扬州，所以说呢他几乎认为可以把在扬州成功的模式直接复制到南京， 对， 但是可能一个人他嘚瑟久了之后吧，有点忘形了，忘形就发现很多事儿好像跟以前是不一样的。 你看这个季建业，咱们抛开他贪腐的这个问题不说，光说他承建的这个思路，这个里面其实我觉得有非常大的这个讨论的空间。在今天其实中国城市都面临这样的选择，你到底拆还是留，你拆的时候你到底有多大的魄力或者多大的决心去拆。季建业他有一个这个扬州人给他的一个俗语啊，或者说口头禅，说脚一跺拆拆拆，手一挥推推推，这个季建业有一个外号叫做季拆拆，其实这样的这个外号咱们如果说细数中国很多城市的一把手的话，发现大有人在。咱们先休息一会儿哈，来讨论这个中国China China 下一个 China 了。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Radio 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佩芬。 咱们今天说到这个中国城市的拆与建，南京的前市长季建业这个有一个外号是季拆拆，他在南京是拆了非常多的东西，也修了非常多的东西， 开膛破肚， 这开膛破肚让这个南京人呢，有的人是怨声载道，但是我估计这样认为这个城市是需要发展的啊，发展是硬道理，这样道理的人也是大有人在。那我倒是好奇哈，这个南京的这个梧桐树，现在的南京人对于这个梧桐树非常有感情，但是呢你要去追根溯源这个南京的梧桐树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南京的梧桐树还真是拆出来的，就是你当初啊要把这些树栽下去的时候，也是靠把南京开膛破肚才栽下了这么多的梧桐树。这个还有一个这个 这个边角料，就是今天南京人都说这个叫梧桐树，其实呢这个科学的来讲这个跟梧桐树没有关系，它的学名呢叫做悬铃木。而这些梧桐树的栽下去呢，其实跟1929年啊，当时这个孙中山先生的这个灵柩奉安大典要从北京移回到南京进入中山陵的这一个工程非常的有关。时任这个南京市长的这个刘继文呢，就是说我们要为了迎接这个中山先生的这个灵柩入葬中山陵，当时修了一条中山大道，从南京的这个码头一路还要到了这中山陵。那中间其实在南京是一个前无古人，后面当然有很多来者了，前无古人的一个例子，就把南京修出了一条啊非常宽阔的一条国际上一级的马路，40米宽。那当时要拆很多房子，这个时候南京市当时的市长哈刘继文先生就说了这么一番话，我们来听一下。 由于拆迁呢存在一些问题，因此那个当时老百姓有些老百姓有意见，说是什么就是不能为了一个死去的人而让我们办理祖居什么什么，那么包括刘继文当时这个解释，市长也就解释了啊，这个不仅仅是为了孙中山先生这个封安的原因，也是个城市建设的需要。 为说明开辟中山路实为建设首都整顿交通的缘故，1929年3月，刘继文特向南京市民发表了广播讲话。 城市均是常见的，被拆房屋的人虽然感受相当的痛苦，但是牺牲少数人的痛苦以求多数人的幸福是革命的，并且感受暂时的痛苦以求永久的建设是值得的。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呢，这个是原因重现了哈，这个是在1929年3月份的时候，时任南京市市长的刘继文呢，向南京市民做出了一番广播讲话，来说服大家说现在做的这个中山大道的这个工程要拆很多人的房子，但是他认为拆房子是有理由的，因为牺牲少数人的痛苦以求大多数人的幸福，这个方法是革命的。好，这个以这个革命的话语放在今天来说，这个是发展的，这个是进步的。 可是你看你刚刚也讲这是进步，表示其实两个时代是有落差的。 对， 走到现在，你说台湾我刚刚讲的也有一定的进程。就你讲到说以前你会觉得什么叫做保护，要保护就是那些要有历史的啊，就一定要几百年以上或是跟中国文化有关的那些，你才会觉得它是古迹要保护。可是发展到现在，可是台湾人的思维，你可能觉得一栋房子它可能只是一个平民百姓家。你在台北很多的巷弄间，你会发现现在很多的这些老房子它会变成一些很特色的店铺，他的思维会变成他要有一个在地的文化，那他可能会变成是一棵树。就像说我刚跟樊叔在聊说，你说之前刘英台在做台北市就文化局长的时候，那时候就大力的要推要保护树。你说树，他也讲到说其实树才是这个城市的最早的主人。对，那这么 这个树拦住了你的拦住了你的路的时候怎么办？ 所以这就是一个思维，也许你在过去30年前台湾在经济起飞的时候，当时的人会可能会觉得吃饭比较重要，当时是会，可是到现在你说应该说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思维，如果你在台北要牵一棵树，就是可能大家的会去思考的东西更多。我可能因为大家生活环境条件好很多，我可能更希望我在吃饱饭的时候，我走在敦化南路上，我是有一棵这一排的树。你知道敦化南路是非常漂亮，还有整排的行道树。对，我想到张晓峰以前写的那个行道树，我们小时候就念的。你在一个城市没有行道树是很怪的，而且那个树是要非常自然的，不是像我就觉得香港的树非常假，你不觉得就好像是塞个几棵给你，就感觉就是要给你一点绿。可是我觉得在台北就城市的承受力，可是如果你今天你说你到云林，到也许到中南部这些地方，它本身就是真的是 本身遍地都是树， 遍地都是树。它或许你可能去动一棵，也许是有一些什么是庙旁边的这些树可能会被有一些抗争。可是你说真的拆一棵树，或许大家思维不是这么到。所以你刚刚讲到朱明熙讲到说南京我没去过，可是刚刚讲到一个图物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就你说你在这些古迹旁边你去，所以现在很多至少在台湾现在很多的一个城市规划的思维，你要能够去融入，而不在建设中你不是只是去建高楼。就像你也去过台北，你知道其实在信义区你不会渴望在那边看到什么样的有历史文化，你就看到就是台北101，看到就是新大楼。所以你认知上台北就是信义区就是一个新的区，可你走进万华区，你走进大安区，你对它的期待就不一样，那边可能就会有非常多历史的东西。可是现在我觉得在中国，不然我去过上海或北京，你感觉就是 砸在一起， 对，都是叠在一起了， 城市都是一 样的，它就真的四不像。你要寻找一个城市，它究竟像什么样子？你说它是现代城市，好像又有点旧的东西，可是它是有旧的，你好像就觉得它不像。 哎，你说、这个、 所以南京的梧桐它是有很多的故事，而且会让人有一种印象，觉得那种梧桐树是代表南京一个城市形象。嗯、你看现在一个个城市都在找所谓的名片，所谓自己的一个城市标志，多少的人是在种树？你本来有树，你不好好保护它，你还去摘了它？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看这个30年代哈，1929年的南京市长，当时南京没有梧桐树的，他要栽树的时候，他也要拆人的房子，他就说我们现在栽树是为了后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那你现在这个，我相信现在的南京市长也可以说这样，我把南京树的砍了，我要修更宽的马路，因为南京太挤了。你这个29年的时候，南京可能只有50万人，现在的南京有这个5-600万人，你要这么多的人，你就是城市就是要发展的，你人就好像是发展是硬道理，这句话不是一个简单的口号，这是很多人生活实在的需要。为什么现在就不可以？ 哎，我不知道会不会有这样一种倾向，就是说你是牺牲大多数人的记忆，去成就少部分人的政绩。就是说你摆在你面前的是不是只有这一种路？如果说我还有别的选择，或者说我目前的财力和我的时间是有这个空间，你去寻找第二种更加两全其美的办法的话，或者说以前更加有成功的案例的话，为什么不能就两方面你都能够取益呢？ 这个哈，你看南京这个砍树其实之前砍过一次，或者说当然官方的说法叫移树了，之前的移树呢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反对，当然那个年代也没有这样的网络的这个力量，消息没有传播的那么快，但当时就是我看了前后两次，第一次呢当然他程序上有一个所谓的论证，也有一个公开的听证，当时的说法是说这个南京的这个林业部门拍胸脯说，我保证这个树全部移了以后全部一棵都不会死，当然事实证明只有18%成活了，大多数的树都移死了，但在当时的那件事情，就是南京的市民对于第一次移树感觉是很坦然的接受了，到了第二次就反弹的非常大，好像给人感觉就是南京的树一棵都动不了。哎，我就是在想这里面到底差在什么地方，你说这是因为市长后来第二次完全没有咨询的缘故吗？还是因为第一次的经验告诉大家啊，这个树其实是移不得的？ 这是说明南京人对树看得非常重，而且二一个，我把我的信任全部交给你之后，你是没有履行你的承诺，做不到。所以还是大家觉得你就不能够稍微不那么现实一点的考虑，咱有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我这时候想到另外一个例子，就也是在10月份发生的事情。10月份一个报道是什么时候呢？是9月份，在云南省委书记秦光荣昆明的一次公开会上，他就非常非常罕见的提出，昆明城市规划建设6点反思。他说什么呢？他说昆明也是大拆大建，这样的做法呢，对昆明的历史文化是有一种毁灭性的打击。这是你很罕见的看到省委书记这样一次公开讲话，说的非常直，就把这个人文和自然环境提到非常高的位置。他说哪6点哈？他讲作为城市发展内核的历史文脉被割裂，这第一。第二呢，是城市原有的大山大水空间格局被破坏。第3点，城市的街区和建筑风格没有特色，缺乏个性，这是我们普遍对中国城市印象。可能接着说中心摊大饼，任意破坏城市与山水环境的有机联系。再讲标志性的传统建筑被毁灭，一些历史文化街区被淹没。最后说建筑物千篇一律，满目的水泥森林。当时讲完台下一片死寂，觉得完全说的是对的。可是你看这么多年为什么现在才发现这个问题？其实并不是，就是说很多的当局者他们是明白这个道理，可是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中间你的价值取向，你是选择把地卖给开发商让你目前城市先赚一笔呢，还是把它留给后人？目前你的政绩你是没法在眼前看得到的，所谓的山水人文那可能真的是享有你现在的一个好处的是几代人，是上百年的人，目前你要选择什么？这是非常现实的问题。 你看这个季建业哈，在现在看来的很多评论说，许多人评论他在扬州待了8年，这是不可思议的一个生活，就是这个层级的官员很少有在一个地方能够做到8年了，所以这个已经当做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在他的这个履历上面是发光的。大多数的官员，我之前看了有一个调查，中国县委书记一级的官员大多数待不满一任的任期就会调离，那这个对于你的这个 直接的影响就是我需要快嘛，快，我想我一年任期可能四年嘛，一届任期四年，我四年之内我马上要做出一个东西了啊，马上新修一个广场，造一阵大楼，好，造完了以后我拍拍屁股走了，这样留下来很多问题。第一个，你想这个树的这种问题，你这个后面的人没有树，还有一个呢，债务的问题， 债务的问题， 你这个我前面摊大饼摊下来的债务，好，后面有人来给我擦屁股。好，这是三 D 化新闻，咱们今天说到这个中国城市的拆与建，先休息会儿，待会儿我们听到这个专家的意见。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佩芬。 咱们今天讲到中国这么多城市它的大规模的基建，那当然有很多人说这个拆啊，你很多东西拆了以后你就再也弄不回来了，但是呢确确实实的这个城市的人口在迅速的增加，大家有非常多实际生活的需要，这里面还有当地主政官员的这个政治的考量哈。但是我们经常喜欢说这个官员出于政绩的考虑喜欢干基建， 是 那这样的这种政绩的考量，哎，在专家看来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我们马上访问到来自人民大学法学院的教授，好，是周科教授，来请他来谈一谈怎么来看这个地方的一把手在基建上面这样巨大的热情。 从我们国家现在啊这个官员在这个城市改造中发生的这些问题呢，我呢感觉我们还是制度上头存在些个问题啊。首先呢，一个就是我们过去经济啊增长、经济发展这个模式上有些个问题，过度的强调所谓的外延性的发展。外延性的发展就是包括增这个量啊，再有呢一个就是拆旧建那个新啊。尤其是在城市的发展上大致上也是这么一个思路。那么现在看来啊，这个在从制度方面来啊检讨这个问题呢，与我们过去这个经济发展的这个思路以及与这个思路相关联的这个经济制度也有这个关系。比如说中国现在呢实际上还是没有摆脱过去计划经济的这样的一些个传统的影响，我们的发展呢，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考虑老百姓的需求，并不是考虑这个如何符合呀这个就是我们现在上讲的这个生态文明这样的这个一致性，这个呢很少去考虑啊。实际上呢在很大程度上呢还都是由政府部门这个按照他们的思维，按照他们的这样的一些个思维的上模式来设计经济建设的格局规模等等。而他们的思维呢一方面肯定是与他们的政绩是相差关联着的，就是政绩怎么样更明显，那么我们这个发展的上模式它的做法等等，那么都会和这些个上一致起来。当然我们说这是一方面，另外呢也不能够排除利用权力进行啥寻租，如果要是这个寻租啥腐败最相便利的这样的一些个都的设计，很有可能呢就比较容易啥出台。从我们国家现在这个做法来看，你比如说地方这个城市的发展这种大拆大建的做法，第一呢政绩和形象的工程比较容易得到这个满足啊。而你像这个我们到欧洲一些个城市去看呀，这个把这个城市尽可能的把这个风貌给保持下来啊，这样的一些个城市发展的思路呢在我们中国一些个观念中啊在他们的政绩上就不容易体现下出来。那么其次就是我说的这个新的工程新的建设项目在啊这个进行这样的一些新的工程新的建设项目的这个 事情上呢，更有利于啊，更便于这些个腐败和寻租啊操作。 嗯， 这是我想呢，就是我们现在啊，这个经济发展的模式以及我们制度上啊存在的一些个问题。 嗯，但是在我们了解到的很多城市建设的决策过程中，经常给人的印象就是地方的一把手说了算，甚至有的时候这个决策在很短的时间内非常草率或者说仓促的就做出。但是每个城市又有他自己的环保部门也好，城市的规划设计部门也好，他们在对于一把手的这样的意见是不是有一个制衡的一个作用？ 现在呢，这个我们在这个决策上啊，比如说从我的这个研究的角度，从环保这一个角度来看吧， 嗯， 环保这个角度进入到这个城市建设决策，这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呢，城市建设呢，最根本的呀，还是这个规划首先要是吧，这个做得好，那么你这个城市的建设才能够循着一个正确的这么一个思路去进行。但是从我们国家的环评来看呢，我们并不是以规划环评为主，是吧？因为环评制度最早它产生在美国，美国呢它环评就是放在宏观上，就是包括这个规划呀，国家政府制定的政策呀，包括战略呀，甚至一些个法案呢，那么它的环评的重点是放在这里， 嗯， 人家并不是放在具体的项目上，但我们中国呢，恰恰相反。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来自人民大学法学院的教授周科教授。好，他认为在中国的这个环评呢，本来应该是一个宏观层面的，甚至一个法律形式的这么一个制约，但是呢，现在变成了很多倒过来，你需要在微观的实际操作过程中去执行。那但是环保部门众所周知的，在这个各地都不是一个实权的部门，所以你能够插上话的机会非常的少， 让人感觉真的非常遗憾。其实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典型例子是49年，你说北京城的规划的时候，当时大家就反思哈，就现在看来，当时你是一个不公平的一个情况，就也没有尊重专业意见，只是服从于长官意志这么一个决策程序，北京啊，它是原来是有三重城墙，就中央是宫城，就是紫禁城，第二层是皇城，第三层才是京城，它绵延40公里，城楼啊、牌楼啊、角楼有40多个，应该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古建筑群。但是现在我们仅仅是看到的是紫禁城。 嗯， 当时梁思成呢，他就建议说，也是现在很多世界的大城市一个固有的模式，比如说是巴黎，他就把旧城区和新城区是分开的。 分开。 但后来的毛主席就说，这是政治问题，因为我们北京要发展成什么呢？就处处有烟囱的工业城市，这是要发展现代国家，所以呢，立马给我拆了 啊。 梁思成就去毛主席面前哭，你知道吗？他哭了好几次呢，而且他第一次呢是开始拆这个，拆城墙，他就52年他哭，53年的开始拆这个牌楼，然后也是据理力争，在会场上哭，毛主席就骂他，他说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你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当时他一开始反对的时候呢，有人就立马也是反对他，他说谁要是再反对拆墙就开除党籍 啊，这是政治问题， 政治问题，这是在49年50年代的时候是发生的事情。但是你看现在似乎很多城市依然是这么一个决策。 现在你如果反对拆墙，这个不至于上升到开除党籍这样的政治问题，但是就证明你是跟我这个当地一把手是对着干的， 是 你是这个阻挠当地的经济发展的。你说这个城市的规划和建设，在恐怕很多专业人士看来是一个科学问题，但是呢，你又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政治问题。古往今来，所有的城市，特别是比如像南京在民国时期也好，北京在这个49年之后也好，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政治问题。最后，而且普遍的结果都是它的政治因素压倒了所谓的这个科学因素。在里面，大家考虑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你规划一个新的城市的时候，或者在一个旧的城市基础上进行修改的时候，你就必须要重新分配一些利益。你比如说像这个季建业的这个故事里面，你很简单的，我新造一个科学园区，谁来修这个，谁来接这个承包，那这里面巨大的利益，你新修一条马路，边上两边的这个店面房自然就要涨价，新修一个小区，这个小区的这个地皮涨价，这个收益流到谁的口袋里去？那么原来这些人，他如果房子被拆了以后，他怎么样得到补偿？所以这是一个城市的命题，就是你要 重新去公平的，或者说怎么样去分配这个利益的问题。 而且你刚刚讲到城市的规划，其实我觉得我们刚刚讨论的是南，就是南京的，就是南京人现在的感觉。 嗯， 所以其实我觉得可以分为内跟外。 嗯， 就在内，就像刚刚朱明奇讲到说，为什么以前南京人可以猜，现在同样都是一批南京人，为什么他们的思维变了？可是我觉得有时候会觉得，当时一定要，现在你会思考。可以不要，就像说我说台北捷运，当它没有到有的时候，零到一的时候，当时是一定要的，所以当时可能整个市民的承受度是可以大一点的，因为我们必须要有这一条捷运。可是当捷运的它现在在扩张它的网，它可能是希望可以扩到也许新北市哪里的地方，希望把这个整个大台北把它做起来，这时候我们为什么会去思考是不是要保留某些地方，我们是不是要转弯，是因为这时候我们就会思考已经有了之后，你是不是必须一定要这么做，你会多思考一些地方。所以我觉得可能在南京人的这个思维转变上也是。可是我刚刚说到外，刚刚讲到内，这可能是内部人的外呢。我说我也没去过南京，可是我说我去北京，我对北京唯一最大我最喜欢的印象是什么？不是天安门，不是什么，而是我很喜欢它的胡同，真的。那南锣鼓巷就是后来也拆了，或是也有一些转变，因为我觉得它就，不过我比较信它被它厕所吓到，当时居然是没门的，吓一跳。但是我真的很喜欢，因为它很多的地方里面它保留它原本的那个胡同的感觉，可它里面有注入很多新的创意，有很多新年轻人到那边开店，然后咖啡店，它咖啡店里面可能就一棵老树就在那个店里面，所以我最大的印象就像去上海，上海跟香港没有不同，可是我很喜欢上海一个地方叫田子坊，它也是一个老旧地方，跟这个南锣鼓巷有一点像。那你说刚刚去朱明奇的老乡杭州， 对， 杭州我刚才问说那个地方的南宋御街， 对， 它就是好像就是一条古街的样子，可是我真的忘记我在那边我到底干嘛，我就一条街，我连那名字我都忘了，可是我就记得他在老街底下，他有那种当年那个宋朝的那个就原本的那个土地，他就是在那边就保留原来宋朝那个地面，他在那个地方，我就记得这个东西。所以其实你会觉得当我们现在不断在，刚我有在跟朱明奇讨论，就是原本他拆掉他，后来觉得好像有，要么应该又把他，所以应该把他捐回来， 后面觉得可惜了。 所以其实现在会去思考的就是像台湾有很多老街 什么淡水老街啊，什么英格老街，这种老街他现在其实变成说大家都希望能够有一种共同的记忆， 价值观 的变化，对，价值观。可是我们不断在把这些旧的拆掉之后，后来我们会觉得应该是要去建一个长相像旧的地方，所以现在人可能会多了一下慢一点步骤去思考，我们是不是真的给拆 了。现在问题在哪儿吧，就大家慢慢意识到这是一个科学问题，也是一个文化问题，可是大家在执行的时候还是用政治的手段。还是讲到刚才昆明说的这个事儿哈，他们也知道你说呢，我希望是有几栋这个文化非常有特色的有标志性的建筑，于是怎么办呢？我就找外援，请这些世界著名的建筑师来给我设计，但是你说人家设计吧是需要时间打磨的，你看中国的讲究效率，立马一个月给我设计出来，这是不可能。 你可能等你设计师，外国的设计师设计出来，我这个官员已经调走了。 对，你要现代，你又要有文化，你还得有延续你的传统，所以说这个中间执行上是根本做不到的 啊！真是这个大家想法确实比以前，你说你看29年的时候，我印象很深的就是南京市长强调这是一个革命的道路，就那个时候革命的话语可以压倒一切的，大家也没有任何考虑。但你现在说实话，真的，你的价值选项有多很多，你靠现在一种，不管你的政治意志还是纯粹的经济思路，都已经没有办法解决到所有的问题，你可能面临的问题就是比以前要复杂的多。 好，今天的三 D 化新闻我们先主话题聊到这里，接下来呢是留给大家发表意见。那今天我们看到香港的几份报纸呢几乎都是全部关注到昨天的港府发布的一项重要的文件啊，是人口政策公众参与活动的这个咨询文件。那么这个文件呢主要就是讨论啊，重点是讨论怎么样去处理香港的这个老人化的问题，还要增加香港的劳动人口，怎么样去鼓励香港人的这个生育的问题。那现在尤其是面对日益严重这个人口老龄化的挑战，想问问大家有没有什么办法，你觉得有什么样的措施可以缓解这样的老人问题吗？有人觉得你干脆就是这个延长退休的年纪，增加大家工作的时间，包括呢这个劳动力方面就是引进外来人才，外来人才就包括很多方面了，内地的、海外的，甚至是已经是移民的 香港人才全部是利用 回流 鼓励性的措施，让他们回到香港来，非常多的方面的建议的这个参考。那问问大家，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如果在内地的话，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的朋友可以拨打18723346哈，解决这个人口老化的难题。不管你，如果你不熟悉香港的话，你可以谈谈在你所在的这个地方哈。其实这个人口老龄化是全中国都在面临的这么一个问题。你觉得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大家可以打进电话来发表意见。好，我们在一首歌之后来接听今天的电话。 好，谢谢佩佩。 话新闻，有话直说。好，有话直说。这个老龄化的问题在香港恐怕是先到一步哈，因为这个社会发展程度处在这个不同的阶段，但是以后在中国内地恐怕也是一个必然要面对的问题。老龄化应该怎么样应对？那有的了，就是在生育上面解决啊。这个内地有一个计划生育的独特的地方，香港呢并没有计划生育，但是呢大家的生育率因为这个意愿的问题或者说经济的需求普遍还是比较的低。那么还有一个就是靠移民。那在香港的话，这个内地移民的话题一直也是争议不断。内地的话呢，移民的有一个门槛就是户口了。那其实我想在怎么样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养老啊、劳动力不足啊、社会的这个压力啊，上面内地跟香港其实有很多共同面临的问题。您都有什么样的好主意啊？打进电话来跟我们一下分享哈。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像听众的18723346手机用户的话，凤凰 FM 一键call in的功能已经启动了，马上来打进电话吧。好，昨天我们看到这份文件发布出来呢，今天立马成为各大香港报纸的头条哈。其中这个建议就关于处理人口老化的问题呢，政府是给出三个建议。 这是政府的建议。 首先就是构建这个有待长者的生活环境，第二个是发展所谓的银发市场，第三条呢是探讨怎么样去便利长者在内地特别是在广东的养老措施。那老龄化当然非常重要的是这个可能是这个劳动人口不足啊。 是。 劳动人口不足呢也是有几条建议，比如说你要这个推动的内地的新移民啊，或者是残疾者，或者是这个少数族裔，让他投入到劳动市场，并且是释放现在是捆绑在家庭里面的，比如说女性全职妈妈，看能不能增加别的一些工作的机会，让他们得以重新投入到这个劳动力市场当中来。 好，咱们的老朋友来报道了，赵先生，北京的朋友，赵先生你好， 来上班了， 好， 午饭吃过了吗？ 吃过了，吃挺好的。 吃了什么呀？好，您怎么干？ 大家时间了， 嗯， 我觉得那个让我们大陆人说香港养老啊，确实有点不靠谱， 嗯， 但是呢，我也瞎说两句， 没事， 因为呢，现在香港好多老人都是70年代、80年代草稿的年轻人，他们现在老了是吧？ 嗯， 完了呢，70、80年代他们给香港呢带来了经济腾飞，那时候香港工业什么眼镜一大堆东西都要进中国， 嗯， 他们在那边玩命组装生产是吧？现在香港经济腾飞了，也刺激了大陆改革开放。现在这些人老了呢，香港政府呢肯定压力比较大，但我们肯定不会什么说什么推迟养老、退休什么，大陆这肯定不行。我觉得这时候中央政府呢，真是应该帮一把了。比如你在东莞建养老院，把医保什么那些都打通， 嗯， 是吧？提供一些帮助，香港一部分人去东莞说白了也回他们老家养老，那就给那个香港的缓解很大压力。 嗯， 而且香港人民一定感谢大陆政府投票的时候不会投那些港独的，是吧？这是来的实在。另外呢，有一点呢，香港老人特关心政治。我在那儿看老人吃早点时都看着报纸。 嗯， 当然了，咱不能老让人看《环球时报》、看《新闻联播》，这些东西也得配套。行，谢谢，就这么多。 这个赵先生说啊，这个香港的老人都到东莞养老。 这主意挺靠谱， 我支持，可以到东莞。这个到香港的媒体，这个报纸，你看老人家喜欢看的报纸也引进几份到东莞，这听上去是一个很美好的主意。湖北的赵先生你好， 你好， 你好，您怎么样看这个养老的话题？如果您觉得香港不熟悉的话，您可以谈谈在内地，您觉得怎么样解决以后要面临的这个老龄化的问题？ 香港我不是特别熟啊，但在内地的话，因为我作为一个湖北的一个地级市的话，我觉得呢，首先是 我所看到的，我觉得如果城乡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首先的话，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的公平原则，就是公务员和非公务员这个系统，这常年都是公平的一个状态，他们的养老金也好啊，还是看病也好啊，都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问题，这是第一个。 嗯。 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呢，就是说城乡的这种区别对待的一个问题，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嗯。 第三个问题呢，我觉得很重要的，那就是对于年轻人来说，年轻人的话，就是一些社会保障啊，还有一些服务啊，对他们来说的话跟不上。然后我们也知道的就是，西乡要面临着养老的问题的人，基本上都是50、60后的这些人。 是。 这些人的话呢，正好就是毛主席当年号召的人多力量大的那一批人。 嗯。 正好就是他们所遇到这个问题非常的严峻。那么如果你的问题的话，现在只是避重就轻的去搞什么以房养老啊等等这些养老金的问题，包括现在的股市上面咱们也赚不到钱。 嗯， 那赚不到钱的话，怎么把这笔钱用来把这笔钱不至于贬值？大家也知道现在的贬值的这个程度非常的严重。 嗯， 那现在的话，如果这个钱的话亏空了到底归谁，这块都没有出台相应的细则。 嗯， 那你是很笼统的说去养老的话，那是怎么来面对这么庞大的数据？它跟香港还不一样。嗯，香港再怎么大，它最多也不会，也只不过也就是800多万、1000万左右的人口，但是内地的话它是12亿，庞大的一个数字。这个问题如果现在不解决，后果将非常的严重。 是，那这个湖北赵先生，您觉得在香港来说，您觉得这个引进新移民或者引进新的劳动力会是一个解决的方法， 或者鼓励大家生育哈，就是补充这个劳动力市场，然后去改变目前这个人口的结构？ 那我觉得这个都是杯水车薪的一个事儿，我觉得还是不能关键的解决一个实质性的问题。那实质性的问题的话，香港的时候跟内地有个共同点，就是房价特别的贵。 嗯， 那房价压了把老百姓里面基本上就是几十年啊，甚至10年或者20年，甚至更多年份的所有的资金全部投入到房地产来了。你看年轻人就是像一潭死水一样，没有任何的活力可言。 嗯， 所以说这一块的话压得喘不过气来，负担也重，那你还要去养老，底下还有小，那你怎么让人活得完全就是那种喘不过气的？如果房地产这一块的话不回归到一个合理的价格， 嗯， 那不从这个方面来着手的话，那你一切基本都苍白无力。因为他把他所有的生活的这种成本基本上是，香港我好像看过一个数据，大概也是在60%到70%的收入啊， 嗯， 就我是说整年啊，这一生的话， 嗯， 差不多都用到房地产这方面了。嗯，都是相关的。 谢谢谢谢，时间关系， 啊，好，谢谢 湖北的赵先生。 湖北的赵先生，好，接下来听到香港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 就是 您说。 就关于这个人口的问题咨询完，香港的关于人口咨询的问题是吗？ 嗯，是。 我今天稍微讲快点，我早就准备了一下。 您说。 我觉得我不太看好，而且我比较悲观。我觉得香港现在在蹉跎岁月，关于一个人口就是老化的问题是越来越严重的。就好像有很多问题，就是这些人他不生孩子，问题在这里有压力。要解决问题的话呢，那就太多了，整个社会问题，包括房屋问题啊，工作问题啊。还有这个尤其是养老的问题，因为香港老人不像我们国内有退休金啊，有些保险啊，这些东西香港就没有的。 嗯， 就是老人家他退休以后呢，他就靠儿女来养活。 所以这个劳动力不足，您会支持从这个内地扩大新移民的这个引入吗？ 嗯， 我是希望能够引入，但是呢，我考虑到在香港，我在香港30多年了，你看香港它有什么东西？你说你引入吧，我好就得引入人才吧。是个好事情，但是用什么来吸引呢？香港它只有炒楼啊、炒房，它没有高科技，没有什么深层次的一些工作，你叫他们人来干什么？我觉得这个吸引力并不是很大的。 嗯， 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呢，我觉得首先政府要有威信，好多政府这些方针政策有这个指令，到这个政府到了下面咨询的时候就打罢了，就已经就没办法按这个落实下去了。所以我觉得香港我非常。我非常怎么说呢？我就想不通，为什么香港社会会这样子，是吧？好多政策的问题，你不是讲说这个发展那个东北，你知道吗？东北部 新建， 就是，新建那里，将来可以住了50万到60万的人，就是这个特首也讲了，现在的小孩子刚刚比比赛，到20、30年以后，那个地方是一个很大的姓氏镇，那个盖那个能造很多人的房子，这样的话呢，这样的房子的话呢，就能够抑制房价的。 这么好的一个规划，你看这么多人为了那个陈茂波搞得整个香港是风风雨雨的，有这么好的这种政策方针没办法落实，所以我是不是有点悲观？ 嗯，好， 谢谢 啊， 好，感谢哈，这个香港的这位朋友，这个在香港30多年了，觉得香港的吸引力是有一个问题，你要光这样谈引进劳动力的话， 倒是昨天政务司长林郑月娥啊，他就说现在其实有7.8万个职位的空缺，你包括建造业、零售、饮食、护理服务，这些都是相对于是偏低技术的行业，就不仅仅是刚才可能这位听众所说的这些行业的空缺。好，那么最后呢，我们再听。听到一位是 先生，湖北的贺先生。 好， 贺先生您好， 听听他的看法。 喂，哎，贺先生您好， 哎， 您怎么样看这个劳动力缺乏的问题在香港？ 实际上因为现在这个确实老龄化比较严重了，还是首先还是这样的，就是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他这边的青年劳动力的缺乏，他肯定只能从外面来引进，这没有什么好说的，一地方到了老龄化的地步，他必然要从外界引进，这是个必然的趋势。只不过现在在我们也知道，从内地得到的消息看来，就是说可能现在觉得在香港这边形成了一种有一些思潮，觉得内地的人才进来，或者说内地的劳动力进来以后抢占当地的资源，它形成一种抵抗的思潮。但其实你真正说来的话，这其实是只有这一条路可走。它本来作为一个移民城市的特性和它自己的这种目前的这种现状决定的，一定要从内地大量的引进这种青壮年的劳动力，一方面是进来，另一方面是出去。就是说现在的养老问题也非常严重，这些老年人没有办法赡养的话，或者说他们居住条件越来越差的话，应该在这个香港应该这个把全局放得更远一些，以大陆的近郊为腹地，把这些老年人一部能够条件适合能够迁出来，设置更好的养老院，让这个香港的医疗也与内地加强合作。这样的话，一方面是青壮年进，一方面是老年人出，那么从总体上才能真正有效让这个社会形态更健康。毕竟一个全都是老年人的社会和或者是一个全部是青年人的社会，都会造成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 好，谢谢湖北的贺先生说的非常全面哈，一进一出。夏先生，今天最后一位听众，香港的朋友夏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 哎，夏先生，你怎么看这个？觉得在本地靠引入内地的新移民来补充劳动力是一个可行的办法吗？ 但是我觉得呢，这个其实就是香港的是老化的问题。而且呢，就是根本香港人不想生儿育女，因为房租贵、租金贵，什么都贵。所以呢，导致了就是香港的出生的大量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结婚不生孩子了，他们父母这两个人不生孩子了，因为生孩子他的费用实在太贵。 是。好，感谢哈夏先生的意见，主要还是生的太少，没有 生孩子的抑郁。 是， 好， 非常感谢今天所有打进电话来的听众，也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下周见。